没好气儿地说：“哎呀，你爸爱要那是他的事儿，我一分也不要。”辉介知道老李在跟他老婆打电话呢，胸口有点发堵。哼，本想跟老李显摆一下，因为他自己把车给开来的。老李教了他半年，驾照终于到手了，可是现在辉姐又没这个心情了。辉姐把饭盒往桌子上那么一摔，哟，老李吓了一跳，他猛转过身，脖子被电话线缠了大半圈，像是要上吊似的。老李的一双小眼睛瞪成了两颗围棋子儿。哼，早晚有一天我得让你们给害死。辉姐也不知道老李是在骂他的老婆还是在骂他，又或者一块都骂上了。辉姐一阵委屈，就把饭盒从桌子上拿起来想扔进垃圾桶里。嗯，又想着扔完了还不得自己收拾啊，总不能让明天早上上班的同事瞅见呀。而且辉姐也有点舍不得。老李狠狠地摔了电话，对着辉姐咆哮起来：“你看看，这才刚当了两天的支行行长，就让我批一笔贷款，根本不符合规定。他爸拿了人家20万呢。”辉姐心惊肉跳，可是又暗暗窃喜，有点幸灾乐祸。老李的岳父是总行的副行长，有望升行长。老李的支行行长是靠着岳父拿到手的，可是也并不白给，他得做岳父的手，一只越来越洗不干净的脏手。辉姐把食指立在嘴上，用力嘘了老李一下子。银行里倒是没有装监控，但是走廊里说不准有没有人呢，夜里保安是要巡逻的呀。辉姐说：“哎，这事儿啊以后少不了。”老李说：“哎呀，迟早得完蛋。”那就辞了呗。辉姐心不在焉地抹擦着饭盒盖子，其实心里想的是要说那就离了呗，可是她没敢说出来。老李却似乎已经听见了，他借着怒气一把夺过饭盒扔在桌子上。辉姐吃了一惊，还没来得及发作呢，已经被老李拽进怀里。辉姐本想推开老李，可是又一想，银行马上就要装监控了，下周就要去香港培训这个。深夜以加班为名在单位里小甜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老李的怀里烫得像是着了火，下巴上的胡茬子那就是火苗子，在辉姐的脖子上了掉了一层皮。救火车真的就来了，尖锐刺耳的笛声由远而近，眼看就要到眼前了。老李浑身一激灵，猛地推开了辉姐。哎呀，是来抓我的。哎，不是。辉姐喊着，可是笛声太响了，连辉姐自己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。老李转身就往外跑，辉姐一把没拉扯住，她想追，但是脚却好像不是自己的，死活迈不开步子。辉姐狠命的一挣，一下子醒过来，一脊背的冷汗，电话正在耳边催命似的叫着，床头的电子钟显示23:48，还不到午夜。辉姐今天睡得早，9:30就上床了。哎呀，原来是个梦，怎么做得跟真的似的？本来也曾是真的，除了警笛那部分，只不过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。警笛是床头的电话座机，催命似的叫着。现如今没几个人会打辉姐的座机了。辉姐挣扎着 摘下听筒，脑袋就没离开枕头，枕巾上好像还残留着一点梦的余韵呢。老妈带着哭腔在电话里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， 哎呀，惠子，钱没了，我在你银行里存的钱呢，都被人给骗走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辉姐是开了十几年车的老司机了，可是她居然追尾了。一大早在三环主路上，她开的黑色桑塔纳追到了前面的 Mini Cooper，就像是色眯眯的老男人，硬是把身体贴在了某个小女子的后背上。小女子并没有发神经似的尖叫，就只有一声顿响。辉姐顿时回过神来，暗骂了一句：“妈，撞上了。”辉姐不记得刚才有没有踩着刹车，就算踩着了，也肯定是踩晚了，这会儿脚倒是正在刹车板上，可是并没有在高跟鞋里，不记得这鞋是慌乱中掉的，还是更早就脱掉了。辉姐都不记得自己刚才在想什么，也许什么都没想，在做白日梦。今天早晨凌晨出门陪着老妈去派出所报案笔录，折腾了大半宿，回到家都快三点了，又在电话里挨了两个钟头的埋怨，老妈被人骗走了5万块钱，起码有一半赖在辉姐的头上。哎呦，还不是因为你，要不干嘛我存进你们银行啊。可是遇上了电话诈骗，存哪家银行不都差不多吗？再说辉姐半年前就辞职了，她现在是个外企前台，在国贸 A 座里上班，她和那家银行已经没有关系了。辉姐并没有急着下车，紧抱着方向盘，狠狠盯着前面的 Mini Cooper， 她想见机行事，如果下来个女的，她就准备吵架，如果下来的是个男的，辉姐也许可以换一种策略，像小女生那样撒撒娇，再把责任推到有点暧昧的东西上，比如高跟鞋。该死的高跟鞋，20几岁都没怎么穿过，40多了倒是天天要穿，才几个月脚上已经磨掉了几层皮。其实外企并没有规定必须穿高跟鞋，但是辉姐不能不穿。作为全球知名外企费肯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前台，辉姐在各个方面都已经不够格了，英语不够好，脸蛋不够美，个头不够高，皮肤不够白，体重有点超，59.8公斤，为了不超60，坚持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。最要命的是年龄，整个国贸大概再也找不到第二个70后的女前台了，所以在高跟鞋上辉姐绝不能再认输了。从 Mini Cooper 上下来了一个长发小女子，25、6岁，瘦瘦小小，文文弱弱，辉姐立刻失望了，既不是男人，也不像是能用吵架对付的女人。这个小女子下了车就往前走，头都不回，就像 Mini Cooper 的屁股后面并没有紧贴着桑塔纳，明摆着没把辉姐放在眼里。辉姐彻底忽略了高跟鞋了，顺手把丝袜也脱了，因为丝袜上面有个窟窿， 不能够让小女子笑话。灰姐索性光着脚跳下车，女人对女人，那就看谁豁得出去了。灰姐在胡同里长大，她知道斗争比道理更重要。灰姐冲着小女子的后背高喊起来：嗨嗨嗨，怎么开的车呀？啊，三环主路说停就停啊，你当是你家呢？灰姐话音未落，前面又下来一个男的，看上去四十上下，黑风衣粉领带，起码也是个外企高管。哎呦，灰姐立刻就后悔了，她不该光着脚啊，因为男人都喜欢看女人穿高跟鞋和丝袜。灰姐连忙挺了挺胸，哎，这点资本灰姐还是有的。灰姐往前走了几步，发现那个男的并不是从 Mini Cooper 上下来的，因为前面还有一辆敞篷车，小的就跟玩具似的。 Mini Cooper 也正紧贴着小敞篷的屁股，三辆车穿了糖葫芦。这个小女子和风衣男同时转过头来，灰姐看到风衣男的正脸，心中猛然一惊，哎呦，这不是 Max 王吗？费肯的执行董事，上星期新上任的中国区一把手。哦，这么说不大精确，费肯中国还有另一位一把手，金发碧眼的 J， 头衔是中国区 CEO。 CEO 和执行董事哪个大没人弄得清楚，名义上 Max 王负责业务， J 负责运营，但是业务和运营本来就是界限不清嘛，遇上交集，两个人谁也不听谁的。来了一个新领导，却并没有增加一个新的助理，两个人共用一个助理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总有一个待不长了。灰姐的心里希望这能留下，虽说他是个老外，但是很和气，对谁都彬彬有礼，让手下取个干洗的衣服也客客气气地说声谢谢，让全楼道都能够听见。当然不是对灰姐说的，而是对总裁助理 Miss 黄说的。干洗的衣服却是灰姐开着桑塔纳去取的， Miss 黄才懒得跑呢。尽管灰姐心里支持 J， 可是并不打算得罪 Max 王。三辆车追尾，灰姐是最后一辆，责任本来也在她。而且桑塔纳的后备箱里藏着 J 的干洗的衣服， J 可是 Max 王的死对头。小敞篷修修得多少钱呢？这么一想，灰姐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脸上瞬间转怒为喜，像是七月里盛开的月季。可是一声王总还没有叫出口呢， Max 王已经两步超过了小女子，急赤白脸的用带着点洋味的国语骂过来了：你这个死三八，为什么不讲道理？明明是你撞了我们两个。灰姐吓了一跳，心想就算 Max 王不如这尊重普通员工，也不该这么不给面子。再一想， Max 王大概根本就没有认出自己，他每次经过前台都是大写的 Boss， 直进直出，目不斜视，一对眼珠子就像是一个摆设。就算灰姐是头大象， Max 王也照样看不见，这一点 J 就比 Max 王强。 J 每次经过都绅士一般的微笑着点头，有时候还南腔北调的来一句：您好，吃了吗？灰姐心里稍微定了定，可还是拿不定主意。 到底是让 Max 王知道自己是他同事，还是干脆躲回车里去假装不认识？既然以前目中无他，以后大概也还一样，还是假装不认识好，省得大家尴尬呀。 Max 王心狠手辣，空降北京的第三天就吵了一个孕妇。孕妇都敢吵，想怀没怀上的辉姐就更不在话下了。辉姐打定主意要钻回车里，哎， Max 王偏偏不给她机会，不依不饶地瞪着她。四三八，你知道我的车多少钱买的？200万，你赔得起吗？辉姐顿觉腿软，想躲回车里，又怕愤怒的 Max 王会把自己再揪出来。这时候小女子突然开口了，啊，对不起，是我的责任。小女子把双手搅在一起，微微低着头，对 Max 王满怀歉意地说，啊，对不起，是我先撞的您，这位大姐才撞上了我，而且她撞得不厉害，我撞您的那一下更厉害。辉姐死里逃生地钻回车里， Max 王不再注意她了，全心地应付那个小女子。辉姐松了口气，她这才细看一下那个小女子，哎呦，竟是个小美人，圆脸蛋儿，细眉细眼儿，小而挺的鼻子，小而翘的嘴唇，到处都小，哎，还小得恰到好处。辉姐恍然大悟， Max 王冲自己发脾气，哎呀，那是在跟小女子献殷勤呢，这就更不能认了。老板寻花问柳，被员工瞅见，那员工还不就成了老板的眼中钉、肉中刺了？辉姐赶紧戴上墨镜，打死不再下车了。那个小女子跑前跑后，记电话、填单子，小女子主动承担全责，不用等交警，快速处理。国贸桥上本来就堵得水泄不通，也说不好是不是都因为他们。一辆一辆急着不知道要去哪儿的车，摁着喇叭从他们的身边绕，绕出了更多的喇叭声。小女子的脸上并没有笑容，也没有多余的人情味儿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可是辉姐总觉得有点歉意，但是200万的敞篷车实在吓人呐，即便只是撞掉了一点油漆，辉姐砸锅卖铁也赔不起啊。既然那个小女子大包大揽地认下来，她还是沉默为妙。看小女子的牛仔裤很普通，小皮衣像是人造革的，脖子上的丝巾像是淘宝货。不过既然能开 Mini Cooper， 也穷不到哪里去。辉姐硬着头皮回到了公司，一上午不敢抬头，生怕 Max 王突然出现，一眼把他认出来。辉姐犹豫着，要不要趁着午休去发廊剪成一个假小子头。想来想去，还是舍不得。老李喜欢女人头发又长又密，最好带点廉价的洗发水的香气。别看老李风光无限，骨子里还是个农民。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力士、海飞丝对老李最有杀伤力。老李从来不说，但是辉姐了如指掌。但又能如何呢？如今不管辉姐穿什么抹什么，已经伤不着老李一根汗毛了。 听众朋友，